就让它成为人生的一段丰满的记忆，在岁月中酝酿，然后在几个亲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再把珍藏着的那些温馨的片段捧出来，沉醉其中，享受感动吧。 心是无声的默契， 军训不但培养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能磨练人坚强的意志。军训生活成百上千次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闪现在我的眼前。在军训中很苦很累，但这是一种人生体验，战胜自我、锻炼意志的最佳良机。心中虽有说不出的酸甜苦辣，在烈日酷暑下的暴晒，皮肤变成黑黢黢的，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快乐，一种更好的朝人生目标前进的勇气，更增添了一份完善自我的信心吗？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真正的训练，教官一遍遍耐心的指导，代替了严厉的训斥。训练场上不但有我们整齐的步伐，也有我们阵阵洪亮的口号声，更有我们那嘹亮的军营歌曲。其实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也应该印满一条自己脚步的路，即使那路到处布满了荆棘，即使那路每一步都是那样的泥泞，那样的坎坷，也得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去摸索，去行进。我想那样的路才是真实的自我写照，绝无半点虚假伪装之意。每每看到那一排排的队伍犹如大树般矗立，那一声声口号响亮地回荡在每一个莘莘学子当中。口令变了，队形也变了，儿时的军训纯粹是游戏，少年时的军训仅不过是一种锻炼，大学的军训截然不同，性质也得到升华。大学军训中让我领略了太多太多人生的哲理，我想这才是军训的内涵。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是否有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 你是否有想寄却不能寄出的信？ 你有多久没有吐露心事？ 交大广播文学组全新板块《小屋树洞》为你打造这个平台。 在这里，我们为你寄存秘密心事，放下你的包袱，止住行色匆匆的步履， 拨动你的心事，倾听来自心海的回音。 用声音记录时光，听见声音的温度。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 小屋树洞， 期待你的心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北日广播台清乐时间，我是主播小胡。今天做客我们清乐时间的歌手是两位极富人文色彩的民谣歌手胡德夫和万晓利。说到歌手胡德夫和万晓利，可能有些同学早已是不能再熟悉了，也有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会觉得有些陌生。在个人影响力和成就上说，相比于唱功深厚已经有着40多年歌唱生涯的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本土歌手万晓利显得并不是那么厚积薄发，影响力也很有限。然而这两位歌手在我心中都是同样有态度的音乐人。胡德夫是台湾里程碑式的歌手，而万晓利在作品中也不断进行尝试，去打破听众对于民谣的固有印象。台湾民谣之父和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者的胡德夫并不是一位高产的歌手，他来大陆的机会也不多，但是在台湾当地胡德夫却是久负盛名。今年7月底8月初，小胡在台湾花莲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一旁的杂志架上就摆着一本封面印有2005年胡德夫演出时候照片的杂志。花莲这座城市位于台湾岛的东部，面向太平洋。胡德夫的歌曲中有一股韧劲，有一股乡愁，他的歌声浑厚沉稳，同时也很纯粹，没有过多修饰，带有浓厚的土地气息，其歌声本身就是对音乐最好的诠释，正如接下来这首《太平洋的风》。 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个故乡，最早的一件往事，是太平洋的风吹来，吹过我所有的全部， 世界的感觉。最早感觉的世界，无垠婆娑，在辽阔无际的海洋，寒落花动，在千古的风台和平原，吹上山，吹落山，吹进了美丽的山谷，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最早母亲的感觉，最早的一份决心，最公素的孤儿船帆，迎接了宁静的港湾，穿梭在美丽的海峡上，吹散延绵无穷的海岸，吹着你，吹着我，吹生命草原的歌谣，太平洋的风正在吹。最早和平的感觉，最早感觉的和平，夹着芬芳的玉兰花香，吹进了我们的村庄，吹开我最爱的窗。太平洋的风啊，徐徐吹来，吹过真正的太平。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真正的太平。 万晓利同样是一位民谣歌手，作为中国现代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从陀螺到狐狸到鸟语，他的嗓音富有变化，尽管有时候会显得有些夸张，但是其对于音乐的态度却是极度的虔诚。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走过来走过去》发布于2002年，2006年发布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被视为是个人创作的巅峰。世上唯一懂鸟语的人死在了2006，是别的民谣歌手对他这张专辑和他的评价。与胡德夫的题材不同，万晓利的歌曲充满着对于社会的反思和批评。下面这首来自于万晓利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名字就是鸟语。 它是世上唯一能懂鸟语的人，它心中有个愿望，死后能够变成一只鸟，不管是什么鸟。麻雀也好，燕子也好，飞鹰也好，孔雀也好，凤凰也好，乌鸦也好，它每天过得非常快乐，因为它懂鸟的语言。 从前，听见他还唱歌呢。麻雀也好，燕子也好，飞鹰也好，孔雀也好，凤凰也好，乌鸦也好，翅膀飞向美丽的地方，在雨后金色的阳光下，吸吮泥土的清香。麻雀也好，也好，飞鹰也好，孔雀也好，凤凰也好，乌鸦也好。天，满天的羽毛飞舞，夕阳染红大地，鸟儿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至今没人能懂。麻雀也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德夫的《匆匆》，和朱自清的同名作品一样，胡德夫在这首歌中也发表了自己对于时间的感慨。人生就像一条路，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我们都是赶路人，珍惜光阴莫轻松。而这首歌也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非诚勿扰》中出现过。这首歌曲出自于05年胡德夫的同名专辑《匆匆》。 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匆匆匆匆，匆匆为何人生凉，要学我们老祖宗。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我们都是赶路人，珍惜光阴莫放松，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我 荒诞痴心成空。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这里是北京语言大学广播台，导播黄景红，播音胡志伟。 匆匆，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三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这里是每周四为您播出的格都青年说，我是格都青年刘小健。沉迷学习使你日渐消瘦，你需要段子；苦追女神屡屡被虐，你也需要段子；控制不住自己剁手的赤土少年，你更需要段子。来听格都青年跟你正经讲段子。 我们的生活中啊，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配与不配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那么今天呢，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中的那些配与不配。说到男女之间的这个话题呢，就可以聊得很开了，对吧？比如说我的好朋友蛋蛋前一阵子看上一个姑娘，然后呢就准备跟人表白，但是又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怎么办呢？就不知道从哪儿骗到了这姑娘的生辰八字，然后拿着这个呢去庙里面找高人给她算卦，过去算一算配不配，然后给过去之后呢，那算命的看她一眼，不配。大师啊，你还没有看八字呢，怎么就不配了呢？我得看一眼呀。然后大师就说，我看面相我就知道不配。那你也没见过他呀，你咋知道不配呢？我见他干嘛？我看你这样我就知道不配，你长这样你就不配谈恋爱。像这种情况呢发生的非常非常多，表白被拒绝，有多少人表白被拒绝过呢？我觉得这个人数应该很多很多，很多人表白他不可能不被拒绝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部分女生啊都很作，大家想过吗？其实呢，我们生活中和爱情中呢很多东西是共通的，比如说呢女朋友过生日和 WiFi 密码，这两样东西呢它是有共同点，就是呢你要没有个手机你根本记不住。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跟我说啊，找对象有各种各样的标准，有的人呢想找一个好看的，有的人呢想找一个有钱的，有一个人呢想找一个真心对他好，对吧？然后更多的人呢是想找一个既长得好看又有钱又真心对他好的人。但是这种事儿呢，就要谈一谈这个相配的问题，两个人在一起配不配呢，我们有很多的标准去衡量。比如说现在经常看到说年龄，对吗？然后什么什么社会地位、家世、经济能力，然后体重，还有什么受教育程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以上说的这几种都不是问题，真的都不是问题。只要两颗心啊真的相爱就可以了。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身高。而且两个人身高如果差距太大的话呢，对男性一方真的非常不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比如说呢，武大郎。我们说身高在什么比例之内才算是正常的呢？以我个人的观点，男生和女生的身高相差15公分是比较合适的。那天呢我就跟蛋蛋说了我的这个观点，谁知道蛋蛋呢伤心的哭了，妈呀，我1米85，我上哪儿找个2米的去啊。其实人呢有的时候啊还是要做一些跟自己身份相配的事情，比如说有句俗话呢就叫说屁股决定大脑，你到了什么位置呢就要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跟身份相配特别重要。其实啊我们说了那么多这个配那个配啊，现在有很多奇怪的搭配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发现了吗？就比如说呢，我们看网络视频一定会搭配一个广告，但是就会出现很多很奇妙的搭配。我那天就是在网上看电影，然后呢我就发现几个广告跟我要看的内容就是会起反作用。比如说那天我要看1942，打开先出来的是某快餐豪华午餐只要15元，一堆好吃的，一转过去在1942年，咱这老家河南出现了吃的问题。 这种搭配呢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奇怪。比如说你看一个巴黎圣母院，前面都是化妆品，然后画眉毛，然后一转出现了卡西莫多。说到在看片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在网上追美剧，看美剧呢我们就要感谢一批人，什么人呢？字幕组。我在这里啊，代表全中国的90后啊，感谢这些字幕组为我们做出的贡献，真的是谢谢大家。但是字幕组有字幕组的问题啊，各位，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曾经见到过一个这样，也是朋友讲给我的，是一部意大利原文的电影，进去以后呢，他就跟着看，看到30分钟呢，字幕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字体，上面写着：“观众朋友们，对不起。”我根本就不懂意大利语，前面都是我瞎编的，我实在编不下去了。他呢就会有这种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那些常看的美剧里面，那些比较知名的字幕组，他们会加入一些个人的恶趣味和笑点进去。这样呢我觉得不对啊，你是一个翻译者，你要保证这个事情呢能够平稳翻译过来，因为还有大把的人等着看美剧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但是呢你还要考虑一下这些外国朋友，对不对？有些老外是看美剧的中文字幕学习汉语的。比如说呢，一个老外啊，他们在中国看美剧，为了感受家乡文化浓浓的乡愁啊，然后为了学习汉语就看了国内字幕组配上的字幕，满认为自己就学会了中文。回家之后呢，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将来也可以来中国，就开始教孩子中文。教孩子呢 awesome 中文意思厉害了我的哥， amazing 中文意思厉害了我的哥， Oh my god 中文意思哎呦我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个老外怎么给自己的孩子解释什么叫做喜大普奔。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特别不爱去的，而且到了那个地方呢一定会不配合。那这个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医院。小朋友啊都怕打针的是吧，到医院里面多数啊就是打针，很多小朋友看到针头一瞬间就哭了。我还是比较勇敢的，我小的时候我去打针的时候呢，见到大夫把袖子往上面一撸，然后就把胳膊就给他，跟他说，就很孤傲的看着他，跟他说，今天无论你做什么我会咬紧牙关绝对不出一声的。然后大夫呢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小棍子，小朋友啊别闹了，来啊。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饮食。饮食的搭配呢其实也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什么呢，老外特别讲究这个是吧。就比如说呢，吃什么东西喝什么酒，吃大闸蟹喝什么呢，喝黄酒，吃花生米呢喝白酒。比如说呢，你要是喝个红酒配什么呢，配牛排配巧克力也都可以。然后呢还有你要喝个 whisky 配什么呢，配烟橄榄。喝什么酒配什么东西，比如说喝二锅头就一定要吃花生，喝啤酒呢必须搭配什么呢，烧烤厕所，对吧。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配与不配啊，其实我觉得呀，这个世界上最最最般配的一件事情就是收听我们的格都青年说。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为您播出的格都青年说，我是格都青年刘小健。沉迷学习使你日渐消瘦，你也需要段子。苦追女神屡屡被虐，你也需要段子。控制不住自己剁手的赤土少年，你更需要段子。来听格都青年跟你正经讲段子。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很久以前啊，有一个这么一个消息，就是说呢，NASA 的科学家呀，在浩瀚的宇宙当中，通过开普勒望远镜，然后呢观测到了一个星球，叫开普勒452b， 不叫542b， 它叫452b， 对吧？是发现的一个叫做类似于地球的一个行星。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呀，我的好朋友蛋蛋呢就非常非常的感慨，说我们的地球啊，我们的母亲，哎，对，就是那个我们每天踩在脚下的这个母亲，嗯，她呢居然不再孤单了，对吧？在浩瀚的宇宙里面啊，发现了一个跟她很相似的地方，真为我们的地球母亲感到高兴，她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了。听完呢，我就说，我说蛋蛋，我觉得你不觉得听完之后你就更加孤单了吗？他说什么意思呀？为什么我会更加孤单呢？你看，你看啊，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单身狗，对不对？你想，如果那个星球跟地球这么相像的话，上面也会有生命，也会有单身狗啊，这样我不就不孤单了吗？我说蛋蛋，您考虑问题也考虑得太片面了。事实上呢，是这样的，原来呢，你只是一个地球单身狗，那现在呢，你已经是一个宇宙单身狗了，对吧？这句话呢，同样适用于每一个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单身狗。祝贺你们都从地球单身狗升级为了宇宙单身狗。当然呢，在我们如今这高速发展的社会里面，尤其像我们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面，人难免都会有那种孤独感，有的时候呢想沟通却没有办法。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那种甩也甩不掉、躲也躲不开的孤独感。对互联网的依赖，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孤独，因为我呢不用再见人了，对吧？我们不用见到什么人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家里呢通过 WiFi 或者网线完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以至于呢有些网站刻意收集我们的信息，窥探我们的隐私，但是他们的结果是帮你推荐一些东西。当你打开网页的时候呢，在那些 Google 或者百度的推荐广告栏里推荐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上面写着你可能感兴趣的，对吧？你看还真是你感兴趣的。这种隐私被侵犯的时候呢，你甚至还有一点感动和温暖。当然呢，在互联网年代还有一种孤独感，叫做你过生日的时候 QQ 邮箱祝你生日快乐，对吧？真是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人生得悲剧到什么程度。一个人过生日啊，真的很孤独。我们想一下，一个人，对吧？把蛋糕摆出来，一个人，然后把蜡烛插上去，一个人呢把蜡烛点着拿起来，一个人许一个愿都不用出声，一个人呢再把蜡烛吹灭，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特别想，我的朋友们在哪儿呢？为什么我这么孤独呢？这时候你最希望发生的事儿是什么呢？就像电视里面那样而已，对吧？当你自己最落寞的时候，突然灯一亮，出现了你的所有朋友，大喊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对吧？你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但是现实中呢就没有这种事儿，对吧？现实中当你过生日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然后你就觉得很悲剧，然后你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人家说，好像就跟人家要礼物一样。但是一旦他们无意之间知道你的生日是哪一天，他们可能也会跟你说 Surprise， 请我们吃点什么呀，对吧？嗯，我有这么一个同学呢，就是他在大学里面呢跟他老家的一个姑娘好了，然后呢那个姑娘呢也在北京，后来两个人分手了呢。有一年十一，那姑娘分手了就自己回了老家，因为他们老家也很小啊，她就没法回去，就怕见面很尴尬。结果呢他爸就坐火车，坐了很久很久的火车去北京看她，他还挺感动，他说爸呀，你是不是怕我一个人过十一孤单你就来看我了，是不是？我不是，我是真有事儿才回家，也应该陪陪你们，是不是吧？他爸说你别扯了，我是在家啊看见你前女朋友跟别的男生逛街了我才知道的，你是不是跟人分手了？我怕你想不开，我过来安慰安慰你。他一听了还觉得挺温暖的，是吧？爸呀，你这话说的我没什么想不开的。对了，你怎么一个人来了？我妈呢？然后呀他爹就说，你看你刚分手，我来带老婆来见你，这刺激你，这样不好吧？其实人老了之后啊，其实更容易孤单，对吧？老年人你说他们有什么？他们能玩微信吗？他们能摇一摇吗？他们呀没有我们那么广阔的，尤其在这个社会在服务我们年轻人的这些娱乐方式，所以呢他们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广场。所以呢我们也尽可能不要再在就是节目里抱怨呀老年人广场舞什么什么的，你想想这是他们唯一的快乐来源，对吧？ 而且有些老年人不去广场，那就更可怜了，对吧？比如说呢，我认识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每天都去广场上去潇洒，但是他们家老爷子呢，就从来不去。后来呢，那个奶奶还劝人家说：“老头子，你怎么不去啊？可有意思了，又锻炼身体，又能认识朋友，你一个人在家里憋着有什么意思呀？”老爷子呢就说：“我说我不去，我认为那个没有什么好去的。你在家待着你不孤独吗？我不要去，去了以后我觉得那么多人一起跳舞更孤独。”而老太太就不太明白，说：“老头子，那么多人在一起，为什么还要孤独呢？跳舞多快乐呀！”然后这个爷爷就说出了非常有哲理的话：“老太婆，你没听人家说过吗？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还有一个老奶奶呀，她呢跳广场舞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同伴老太太呀，就死了老伴，突然呢就守寡了，但是每天来跳舞就来排遣一下，她就觉得她每天都这样跳舞也不是办法，就劝她是吧，说：“阿梅啊，你看你现在这个状况，每天来跳舞，我觉得是不是太单调了点，是吧？你看，虽然他去世了，对不对？但是你应该有更多排遣自己的方法呀。比如说，那你可以出国旅游散散心，对不对？当然也可以跳舞啊，也可以去唱唱歌，对不对？练练剑啊，也可以啊。当然你最好是不是可以来个黄昏恋，对吧？浪漫一下，老年人需要有人照顾，对吧？”结果那个叫阿梅的阿姨呢，根本就不理我认识的这个阿姨，直接呢拿出录音机打开了一首歌当做对她的回答。那首歌里的歌词啊是这么说的：“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当然这有点荒谬啊，我们想一想，老年人的黄昏恋确实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呢还有很多的子女不认可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人家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是？那天呢我就见到一个阿姨啊，60多岁了吧，60多岁以后呢又谈了一次恋爱，而且是她人生中的第二次恋爱。然后我们就问她，我说：“阿姨，你怎么跟现在的这个叔叔在一起的呀？”阿姨说呀：“你不知道，老浪漫了。你们老年人还知道什么叫浪漫？那当然了，老年人不能浪漫了呀。我跟你讲，那个场面是什么？有那样一天，一个清晨，我们就一起到超市门口排队，去买打折鸡蛋。那个时候呢，我跟他不认识，排到我们两个的时候呢，就只剩下一盒鸡蛋了。我手伸过去，抓到鸡蛋的时候呢，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就那一瞬间，我抬头，我们两个人四目相对，刚好这个时候超市里面背景音乐变得又悠扬又优美，很浪漫很浪漫的，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你听阿姨跟你说啊，就跟你们年轻人啊天天看的那个韩剧啊是一样一样的，知道吧？就好浪漫好浪漫的。我就有点不理解，我说：“阿姨，这个场面像韩剧一样，后来你们俩怎么聊的天呢？他碰到你的手，你看着他的眼睛，你就跟他说：‘我都给我离老伴儿洗的了。’”很多人啊怕老人一个人在家里孤单，都把老人呢送到了敬老院。我在这里纠正一下，咱们中国人呢一直有这种养儿防老的传统，认为呢把父母送去敬老院的人都是不孝顺的，对吧？但真的都到我们那个年纪呢，我们可能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父母一个人在家里呢，你没时间陪他，每天上班那么忙，这就叫什么呢？空巢老人，更可怜，对不对？到敬老院里面，说不定还有那种无力老伴洗下来这种桥段的发生，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孤单这个词，往往都带着一种阴郁的情绪，对吧？但是你想过吗？孤单呢，有的时候还挺好的。有的人是很享受孤单的，对吧？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一个人，一天没什么事儿，就躺在满是意大利真皮家具的200多平方米的，在前门大街的自己的房子里面，孤单但惬意，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种孤单你享受不了太久。因为你一旦拥有了一个布满着意大利真皮家具在前门大街200多平的高级住宅时啊，你很快就会有女朋友了，想孤单呢也孤单不了。 每颗年轻的心 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来到了天津卫啊，万人迷学会，我学会了开心。 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为您播出的格都青年说，我是格都青年刘小健。沉迷学习使你日渐消瘦，你需要段子；苦追女神屡屡被虐，你也需要段子；控制不住自己剁手的吃土少年，你更需要段子。听格都青年跟你正经讲段子。如果是一年多以前，我会说啊，终于快要大学了，而现在我会说，哎，怎么就大学了呢？大学是什么？很多人在无聊的发散思维时，总会提出这样一个深奥的哲学性问题。在我理解，大学是你辛苦了十几年，甩掉千万人，终于抵达的3000米长跑的终点。可是到了终点，你会发现，这怎么又是另一段马拉松的起点？那么，大学又有哪些事儿呢？距离我们最近的，可能就是宿舍生活了吧。来自不一样地方的小伙伴住在一起，连豆腐脑甜咸都吃不到一块儿去，更别说生活习惯统一了。有人喜欢早睡，有人夜猫，有人睡觉打呼，有人为此彻夜难眠，有人攒着衣服一礼拜一洗，有人勤俭持家，有人不拘小节，有人谨小慎微。每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难分对错，但少不了的是种种吐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我们遇到过的奇葩室友。我的朋友蛋蛋就有这么一位奇葩的室友。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大家都要睡觉了，然而他还没有一丝睡意，就肆无忌惮地外放音乐，好像广场舞大妈一样。然而当他想要睡觉的时候，就完全不顾别人在干什么，一律统一熄灯，不准发出一点声音，还告诉我们他有神经衰弱，并且是家族遗传。人跟人的睡眠习惯啊，总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之前说，有人喜欢早睡，而有人喜欢夜猫。四个人、五个人同住在一个寝室的话呢，总是要互相谦让和理解的，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习惯而去企图改变别人的习惯。谈到睡眠啊，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种奇葩的室友。他们白天有那么多时间不去联络感情，非要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偷偷躲进被窝里，戴上耳机，开始打给远方亲爱的那小谁。哎，亲爱的，我今天跟那个谁谁谁又怎么怎么怎么了。聊到高兴的时候，还不时从被窝里爆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诡异的笑声。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天真的以为他们说的谁也听不见。然而其余的三四个人就受了罪了，天天晚上不光要被秀恩爱秀一脸，还要忍受诡异的笑声、说话声，甚至还有夹杂其中的莫名其妙的哭声。而当他们听到那声从被窝当中传出的亲爱的晚安、拜拜的时候，就仿佛得到了莫大的救赎，然后才能安然地进入梦乡。说完了关于睡眠的习惯，咱们再来聊聊另外一种人。虽然我们总说宿舍是我家，但是我觉得吧，宿舍更像是隔壁王叔叔家，那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之所以说他熟悉呢，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私人空间。而说他陌生呢，是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的私人空间，也是别人的私人空间。然而就有这么一种存在，叫做我就是要假装没有乱翻过你的东西。他们呢可能会在你不在的时候，或者是未经你的同意而去翻你的东西，为了借用你的类似订书机等一些文具。然而乱翻的结果呢，往往是他们东西没有找到，还忘了复原你以前东西的位置。而当你不经意的问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拼了命的假装加解释并没有翻过你的东西，连动都没有动过，甚至没有从你的座位之前走过。对于这种人的这种行为，我只想说三个字。而比这种情况稍微好一点点的呢，是那种借了我们的东西， 但是却经常想不起来他借了我们东西的这种人。我的好朋友丹丹还有这么一位室友，他借了丹丹的一张非常重要的卷子，说要作为参考。然而当丹丹需要用的时候呢，去找他，然后他就不记得曾经借过丹丹的东西，然后开始拼命地寻找他的每一本书和他桌子上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从他衣柜里面一件 T 恤的下面翻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卷子塞给了丹丹。丹丹一脸嫌弃的样子，心里暗暗想到以后再也不要借东西给这个人了。丹丹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借出去的东西就像泼出去的水，它还会变成一盆脏水再泼回来。说到借文具这些事情，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借钱。室友当中，难免会有出门忘带钱包的问题。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我们身边最亲近的舍友借钱，这就牵扯到了一个个人习惯的问题。有的人是非常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没有记账的习惯，觉得一两块钱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而有些人呢，就是会拘泥于细节的人，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当然记账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如果这样两个人呢住在了一起，又非常巧合的其中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借了钱，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A 借给了 B 两块钱，然而 B 觉得两块钱不是什么事儿，于是他就帮 A 倒倒垃圾，打扫打扫卫生，认为这两块钱 A 就不会再在意了。然而 A 呢却一直将这两块钱记在心里。在某一天的晚上， A 悄悄地爬上了 B 的床，A 悄悄地给 B 发了一条微信，你能把之前的两块钱还给我吗？ B 很生气，觉得两块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啊，况且我都帮你倒了垃圾打扫了卫生，你怎么还那么斤斤计较呢？于是两个人的矛盾呢可能就会因此越来越激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请同学们出门一定要带好钱包、手机。食堂支持各种支付方式，包括微信和支付宝转账。下面我们来说一些在女生宿舍经常会遇见的问题。比如说呢，有这么一种舍友呢，自己呢长得并不是非常貌美如花，但是却见不得别人化妆。每次呢他的室友化妆的时候呢，他就会在旁边吐槽，哎呀你这个抹得太白了，怎么跟妖精一样啊，你这个口红颜色，哎呀不行，太难看了，有没有男朋友啊，知不知道给你买点好看的口红啊。然后自己非常骄傲的顶着两天没洗的头，带着素颜出门上课去了。对于这种同学，我只想说，对自己有要求难道有错吗？今天聊了这么多奇葩的舍友之后，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里吐槽奇葩舍友的我们，或许也是别人眼中的奇葩舍友呢？我觉得宿舍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无数个不可言说的事情组成的吧。小和谐中透露着小摩擦，小摩擦中又透着小温情，磕磕绊绊四年走过之后才会懂得慢慢珍惜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可以是苦是甜，与其烦恼抱怨，不如把日子过成段子。我是哏儿都青年刘小贱，我们下期再见。